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93章，妥协。忙音足足响了十多下，最后一个冰冷的女音在电话那头提醒她，手机号码暂时无法接通。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 我去，袁子峰心里这烦躁一下子攀升了，之前压抑的情绪都在这一瞬间翻腾汹涌，瞬间将他淹没了。李琴叔在干什么啊？按理来说今天是周末了，他应该不会不接电话呀。难不成是公司有事儿在加班？ 无数个猜测从他的脑海里闪过去。袁子峰只犹豫了一瞬的功夫，便起身换上黑色 T 恤，抓了手机准备出门。袁老爷子正在客厅看养生节目呢，见他下楼了，微微一愣。 要出门呢？ 啊， 晚上回来吃吗？ 不了，应该在外面吃。 他估计李琴叔会给他做一碗特别齁或者特别淡的番茄鸡蛋面。袁老爷子看上去挺乐意的，点点头。 行，去吧，晚上在外面住的话记得告诉我一声。 袁子峰挥了挥手，他突然觉得整个人轻松了不少，原来把面子放下来去找李琴叔也没什么难的，无非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说完了整个人都轻松了，这么多日的纠结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。袁子峰直接从车库开了辆车，直奔李琴叔的小区楼下。他本想买花的，一想到李琴叔花粉略有些过敏就放弃了，最后在花店看了满天星，拿了很小的一束。不知道这么一小束满天星李琴叔会不会过敏。袁子峰心里琢磨了一番，站在小区楼下的时候，袁子峰略有些近乡情怯的意思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才摁了电梯，同时给李琴叔发了条微信，问他是否在家。都到了家门口了，对方还是没有回复。袁子峰又在门口等了大概十来分钟，最后还是等不下去了，自己输入密码走了进去。我去，密码还没改。大门一推开，袁子峰的步伐猛地停住了。眼前出现的布局分明和之前他住的时候截然不同了。客厅里的沙发另外挪了个位置，靠在角落里。屋子中央打包了许多东西。袁子峰甚至看到最表面的一层有李琴叔的漱口杯。袁子峰这脑袋一瞬间就炸开了。李琴叔这是要走？他把满天星往鞋柜上一放，迅速换好鞋往里走。没走两步就看到李琴叔从卧室走出来，步伐匆忙，手上还拿着消毒液。见到袁子峰，他步伐一顿，有些局促地笑了笑。 子峰，你怎么来了？ 你要搬家？ 嗯，这段时间可能都不在这边了。 你什么意思呀？ 袁子峰脑子里什么念头都冒出来了。 你要离开这儿？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啊？林氏还是别的什么地方？ 李琴叔笑了笑，从一边的茶几上把手机拿起来，微怔了一下。 你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？抱歉，我在忙着收拾，所以没听到。 袁子峰盯着他看了半晌，眼神幽深，突然开口道， 如果你是因为我之前对你…… 不是， 李亲叔动作一顿，略有些尴尬地抬起手，轻声咳嗽两声，然后道：“ 你不要想多，与你无关。”“ 是因为丽雨姐？”“ 也不是。”“你不要想太多。” 李亲叔说着，继续收拾屋子里的东西，动作有点不太自然。袁子峰在一旁盯着他看，越想越觉得对方是因为自己突然强吻了他才会有这样的结果，干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咬着牙磨了半天，生硬地脱口而出：“那个，对不起啊。”“ 嗯，你说什么？”“ 没听到就算了。”袁子峰有点烦躁地拨了拨自己头发。李琴说见他一副别扭的几乎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扑哧笑了一声。 搬家是因为公司下个月要迁去新的地方，离这里有点远，加上租金到期，所以在那边另外租了一间房子。在你高考之前，我就已经看好房子了。 啊， 我这几天的确不会在本市，得去外市出差一段时间，陪几个作者跑全国签售活动，具体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太清楚。你瞎想什么呢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爱多想？ 袁子峰顿觉有些无地自容，要是真有地缝的话，恨不得马上钻进去，这简直不要太尴尬了。人家所做的事情根本和他毫无关系，他自己却挺把自个儿当回事儿的。同时袁子峰也有点不太爽，合着这段时间他一个人在家里揪心的跟什么似的，李琴叔就跟没事人一样，忙这忙那，完全把他抛在脑后了。具体回来的时间不知道。李琴叔避开他的视线，悄无声息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点了点头。那你怎么搬家？ 哎，正发愁呢，今天晚上就走，家还没搬。我待会儿联系我爸妈，看他们有没有时间吧。 那交给我吧，反正我这段时间也没什么事儿，可以帮你处理这事儿。有件事袁子峰没直说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李琴叔肯定不会把自己新家的地址告诉自己，倒不如他主动出击，先打探一下敌情。而且他有预感，丽雨锦肯定也不知道李琴叔要搬家的消息，那么他就成了第一个去李琴叔新家的人了。嘿嘿，想想都挺美的。这地方袁子峰也挺膈应的，毕竟李琴叔和丽雨锦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了，这搬家自然是最好的。 嗯，你好不容易有了假期，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圈比较好，不必把时间费在这上面。 那个地址密码都给我，晚上几点机票啊？我送你过去。李琴叔还想要再拒绝，那和袁子峰一副不听的样子，他也实在是有些赶时间，只好妥协了。袁子峰的性格他是清楚的，他这表情一看就知道，如果不如他的意，说不定他甚至不会放自己走的。算了，倒不如把事情交在他的手上，回来再说。反正他这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的时间。袁子峰上了大学，见了身边的莺莺燕燕的，等他回来了，还能记得他吗？指不定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。他也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冷静一下，把自己那颗控制不住的少男心稍微往下压一压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